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回我们讲到，张柬之起兵，逼武则天退位，将皇位传给李显。随后，李显登基称帝。与此同时，参与兵变的人都得到了封赏。张柬之升任下宫尚书及国防部部长，崔玄伟升任内史及最高立法长，袁术己参与政事。敬辉、桓延范出任纳言及最高监督长，以上五人全部晋封郡公，李多作被封为辽阳郡王，王同角升任右牵牛将军，李湛升任右羽林大将军，封赵国公，其余参与官员全部论功行赏。有赏的自然便有罚的，殿中间及宫廷总管田归道便是其中的一个。说起来，田归道其实挺冤的，他的冤在于对政变并不知情。当时田归道率领千骑卫士营驻防在玄武门，事前没有参与预谋，他不知道兵变即将发生，也不知道兵变到底是支持谁。因此当参与政变的敬辉向他索要千骑卫士营时，田归道拒绝了。这次拒绝让田归道惹上了麻烦，兵变之后敬辉要处死他。田归道心里不服，也很委屈，便据理力争，然而争执到最后还是被免除官职，打发回家。就在田归道心灰意冷，准备安心当一介布衣时，意外出现了。李显居然又将他召回，委任他为司仆少卿及畜牧部副部长，理由是田归道不畏强权，关键时刻能够据理力争。从这个任命来看，李显的脑袋有些糊涂，仅仅据理力争就是看中田归道的理由吗？其实依我看，应该褒奖田归道的拒绝。这次拒绝其实是一个不知情臣子的本分， 这是在忠于职守，而忠于职守是应该嘉奖的。仅仅从这次嘉奖来看，李显是个没有领导能力的人，一个烂好人而已。不过即使李显是个烂好人，有些人他还是不想放过的。在李显继位后不久，奉阁侍郎韦承庆被贬为从九品的高要县尉，政见大夫房荣被开除官籍流放高州，司礼卿崔神庆被流放钦州。这些人都是当年依附张昌宗和张易之的人，现在他们的树倒了，猢狲也就该散了。公元705年2月14日，李显向自己的妻子韦氏兑现了自己当初的诺言，他终于咸鱼翻身，而他的妻子也将与他共享富贵，同时不受拘牵。这一天，李显封韦氏为皇后，追赠韦氏的父亲韦玄贞为洛王，韦氏的母亲为洛王妃。追赠诏书一出，舆论哗然。此前曾经有武则天追赠武士约为太原王的先例，现在当朝皇帝居然又追认岳父为洛王，这本身就不符合规矩，因为历代王朝很少封外姓为王，更何况是对王朝没有任何功劳的韦玄贞。对此有人上书建议，韦皇后应该主动辞让，以彰显自己谦虚的美德。然而奏书上去了，却泥牛入海，李显不做什么回应，韦皇后更是心安理得。以追赠洛王为起点，心比天高的韦皇后开始了以婆婆武则天为原型的模仿秀。她不想再做一个平淡的女人了，她也想做武则天那样的女人。榜样的力量，从李显登基之后，韦皇后便开始复制武则天的道路，而且起点比武则天还高。她跳过了代为批改奏章的环节，直接到了垂帘听政的环节。每次上朝，李显在前，韦皇后在后，中间设置一个帷帐，两个人共坐于金銮大殿。李显对此习以为常，韦皇后同样心安理得，于是两圣临朝，在李治和武则天之后再次出现。纳言还言范不干了，他首先表示反对，他给李显上了一道奏书： 陛下，这是聘机私臣，以阴育阳，违反天意，以女欺男，则违反人意，希望韦皇后退回后宫。 李显照样不理他，又一头泥牛入了海。要说韦皇后的模仿秀也很怪，她几乎模仿了武则天的各个环节。武则天有一位交往密切的薛怀义和尚，韦皇后同样有一个交往密切的和尚，这个和尚叫慧范。原本慧范投靠的是张昌宗和张易之，不过同时与韦皇后保持着联系，算是脚踏两只船。后来张昌宗那条船沉没了，慧范就认定了韦皇后这条船。韦皇后也投桃报李，对外宣称慧范在诛杀张昌宗的过程当中有功，因功擢升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，封上庸县公。天知道慧范到底立过什么功。还言范这次又忍不住了，他再次上书请求诛杀旁门左道的慧范，然而又遭到了李显的冷处理， 海里又多了一头泥牛。到这时候，还颜范才发现，要想让这个皇帝听进去一点建议，还真是太难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论功行赏，普天同庆，众人沉浸于成功的喜悦之中。然而在喜悦的背后，其实还有隐患，最大的隐患便是武三思。众所周知，武三思是武士势力的代表，虽然武则天已经交出了皇位，但是武三思还在呀，只要这个人在，必定国无宁日。最先看透潜在危险的是洛州长史薛稷敞。早在逼宫武则天时，薛稷敞就想到了武三思。在他看来，武则天和武三思就是射进李唐王朝的一支箭。逼宫武则天只是将这支箭的箭杆折断了，而武三思这个箭头依然留在王朝的体内，如果不除掉，迟早是祸患。诛杀完张昌宗和张易之，薛稷敞马上找到了张柬之和敬辉，说二兄虽除，吕产吕禄犹在，驱草不去根，终当复生。薛稷敞指的吕产吕禄就是武三思等人，他的意思是索性一鼓作气把武三思收拾掉。然而他的建议没有被张柬之和敬辉采纳，张柬之他们以为大势已定，武三思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再说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，多杀人没有好处啊。眼看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，薛稷敞叹息道，哎，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喽。在薛稷敞之后，还有一个人看出了隐患，这个人是朝议县尉刘幽求。在后来的岁月里，刘幽求曾经跟随李隆基参加的两次政变都获得了成功，这说明刘幽求这个人眼光非常独到，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刘幽求对还颜范和敬辉说，武三思还在，你们这些人就注定死无葬身之地，如果不早点动手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还颜范和敬辉依然不为所动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武三思这个落水狗还能折腾出什么呢？有些事情一错过便是永远，对于还颜范和敬辉而言，这次错过就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。在张柬之和还颜范这些人的眼里，武三思就是一条落水狗，失去姑姑武则天的庇护，他连条狗都不如。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，武三思很快活了过来，然后快速地游上了岸，因为他找到了新的靠山。武三思的新靠山便是炙手可热的韦皇后。武三思搭上韦皇后这条线，得益于一个人，这个人在唐朝历史上也很有名，上官婉儿。当年武则天诬陷上官仪谋反，上官仪和儿子上官廷之一起被杀，而上官廷之的女儿上官婉儿被罚没入宫，充当了宫女。由于出身世家，上官婉儿的素质明显在众多宫女之上，后来便得到了武则天的垂青， 成为武则天面前的红人。公元698年以后，武则天的很多诏书都是由上官婉儿来起草。等到李显继位之后，李显继续留用了上官婉儿，而且进一步把她正式纳入后宫，成为自己的一名婕妤。如此一来，上官婉儿又成了李显面前的红人。李显不知道的是，上官婉儿的心里早有人了，这个人就是武三思。他们两个人一直保持着通奸关系，因此上官婉儿也是武三思的人。正是通过上官婉儿铺路，武三思与韦皇后接上了头。可能是武三思很有魅力吧，韦皇后不久便与武三思对上了眼儿，两个人的关系发展迅速，已经超越一般关系了。最后发展到武三思、韦皇后、李显三个人和平相处的地步。有时候武三思和韦皇后一起玩双路，就是一种赌博的游戏，李显就在一边给他们算筹码。明白人知道李显是皇帝，不明白的还以为他是这两个人的家奴呢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张柬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吃亏的一定是自己。张柬之开始给李显上书，要求李显诛杀武三思为首的武士势力，然而遭到了李显的拒绝。张柬之往后退了一步，要求李显降低武三思等人的爵位，继续遭到拒绝。张柬之就此束手无策，本来在兵变时可以顺手把武三思杀掉的，然而张柬之担心有越俎代庖之嫌，毕竟在兵变中李显是真正的领导者，而他只是一个执行者，如果断然杀掉武三思，李显会对自己怎么看呢？原本是为了避嫌，留待李显自己去处理，没想到最终却是养虎遗患。想到此处，张柬之经常抚摸座位，不停地叹息，有时在愤慨之余居然把自己的手指挖出了血。对于李显他们有些失望了，而对于自己的未来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在这之后，不断有坏消息传来，李显居然多次前往武三思的家中以示恩宠，曾经被视为落水狗的武三思彻底活了过来。几个月后，一件令张柬之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。张柬之、敬辉、桓延范、崔玄伟、袁树己等人被认定为复辟功臣，赏赐铁券，有此铁券在手可以免除10次死刑。也就是说，在李显的手下，张柬之他们每个人多了10条命。令张柬之哭笑不得的是，跟他们一样多出10条命的还有一些人，其中便有武三思和武攸暨，他们同样被认定为复辟功臣。黑白颠倒，是非不分，如同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大会，见义勇为的人被公开表彰，而与他一起被表彰的居然还有行凶的歹徒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本来是痛打落水狗，没想到落水狗 已经爬上了岸，于是正面交锋随之展开。公元705年5月15日，纳言敬辉率先发难，他率领文武百官上书李显，要求降低武三思等武士势力的官爵，以维护国家利益。这个奏书再次遭到了李显的拒绝。奏书被拒绝，敬辉并不慌乱，他知道不能把宝都压在李显身上，关键时刻还是需要自救。想来想去，敬辉想到了培养间谍，他希望有一个经常接近武三思的人能够成为自己的间谍，从而及时反馈关于武三思的消息，自己也好提前准备。把认识的人在脑海中过了一遍，敬辉最后选定了考公员外郎及文官部考核司副司长崔实，他决心把崔实发展为自己的间谍。崔实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然后开始比较敬辉和武三思。经过比较，崔实发现敬辉等人已经没有前几个月红了，现在李显明显跟武三思更亲热，相比之下武三思更红。崔实当即下定决心跟更红的人走，做一个无间道。当崔实将敬辉的用意告知武三思时，武三思吃了一惊，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，对崔实许下了承诺。不久，武三思兑现承诺，将崔实由考公员外郎提升为中书舍人，算是给崔实的见面礼。而这一切，敬辉还蒙在鼓里呢。如果仅仅靠一个崔实，武三思是对付不了张柬之等人的。不久之后，他又意外地迎来了一个怪人。这个怪人先是哭，后是笑，把武三思搞得非常诧异。嘿，这是哪儿来的怪人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来投靠武三思的这个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是如何帮助武三思对付张柬之等人的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 嗨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。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，她优雅地走到板头，哇哦，踩板非常有力，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，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。水水水呢？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，还有意外，但更少不了水。节约用水，从我开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